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我不喜欢别人问我多大，告诉我这个年纪应该做什么。 我会玩滑板，也会品茶，我玩直播，也练书法。我的朋友大部分都很年轻，但最好的却是忘年交。我不喜欢开快车，但我喜欢在赛道一决高下。我喜欢有声有色的生活，就如你能听见我，也能看见我。我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快来约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一架波音747-200的起飞重量约为300吨，如果时光倒流到1903年，仅仅114年前，如果莱特兄弟看着300吨的钢铁金属在天空掠过时，就算他们也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 年轻创造未来，一切皆有可能。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下午4:03，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欢迎来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那今天呢，我们做客到直播间的有两位嘉宾，现在镜头里面只有一位非常美的，在前不久刚刚来过的珊珊，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珊珊。 那接下来还有一位，她是我健身房里面的教练。非常年轻，93年的小鲜肉，练得非常好，长得也很帅。我们一起欢迎韩斌，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 他是 Apple 健身房的私人健身教练哈。那今天呢，首先把他们两位请出来，就是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是穿比基尼的小心机。我们在百分百 party 的环节可能会跟大家介绍很多，比如关于大家对于腹肌的错误的理解呀，以及我们怎样能通过一些小方法，在要穿比基尼之前快速的把比基尼线把它练出来，不要再让我们的肚子上面都是肉包裹着了。那首先呢，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已经预告完了，在6月26号当天，北京青年广播将有一个非常盛大的开播仪式。那在我们那一天将会有哪些精彩的活动要跟大家见面呢？让我们来有请982魔力工厂的张厂长。稍等，我来把他请出来。张厂长 ，Hello。 Hello， 大家好。 张厂长你好。 听到我的声音呢？ 啊，Hello，Hello， 可以听到我讲话吗？ 我能听到你的讲话，你能不能听到我的讲话？ 可以听到，还可以看到你很帅气的脸。那要不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在6月26号当天，咱们北京青年广播会有哪一些活动和福利来推荐给大家呢？ 好的，我们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去筹划6月26号我们的开播仪式 的整个的过程。其实呢，在6月26号是北京青年广播诞生的日子。在这个日子里，将会有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会送给听众 限量版的 T 恤， 嗯， 啊，这个 T 恤呢是我们印有活力982 logo 的一个限量版的 T 恤， 可不可以给我一件？ 可以给你一件。这个希望我们的女神百分百的所有的女孩子们都穿上这件衣服，绝对能够这个光耀整个的我们的 一秒变女神。 对，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在6月26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开播仪式。 嗯， 那么这个开播仪式呢，我们也会在广播和我们的花椒直播以及所有的合作平台上都会有这个转播。 是的， 到时候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 哎，没错，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福利以及我们开播日当天的所有的活动。那感谢张厂长，赶紧去厂子里忙活吧。 好的， 嗯，好， 谢谢， 嗯，拜拜。 拜拜。 好，现在我把画面切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两位颜值超高的嘉宾，珊珊。 Hello 大家好，我是珊珊。 Apply 私人教练韩斌。 Hello 大家好。 嗯，哎，韩斌老师，你把那个话筒拿近一点，不然可能大家听不到你的声音， okay, 只能看到你帅气的脸。哎，那接下来呢，话不多说，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ay too.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那大家不但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直播间里面今天我们三位颜值都很高，非常配得上这个女神百分百的名字。诶，那首先在我们女神麻辣烫环节呢是要说几条时尚的资讯，但是我特意是准备的跟我们这个健身教练也有关系。韩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最近有一个消息完全震惊我了，是发生在英国的一个事情，这个题目呢叫做瘦了也爱你。它的女主角呢是叫莫妮卡，她来自美国，她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她每天都过着大吃大喝毫无顾忌的日子，然后渐渐的她的体重就超过了300公斤。然后呢因为这个她300公斤惊人的体重，她竟然因为这个原因在网上找到了真爱。她是在一个国外的肥胖交友网站上找到了一个她的男朋友，她这个男朋友呢因为他的胖非常非常的迷恋他，而且他们两个的目标就是把他吃到全世界最胖，最好是胖的走不了路。因为这个姑娘她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她一脸震惊的表情哈，她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觉得越胖越好，因为如果那么胖的话她就可以做女王，她一动不动的时候所有的行为都可以用让男朋友来帮助她。那她到底胖成什么样呢？大家不要忘记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图片了，请看屏幕。胖成了这样很夸张，但他们两个都觉得太幸福了，这就是他们走不了路。因为这个姑娘她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一脸震惊的表情哈，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觉得越胖越好，因为如果那么胖的话他就可以做女王，他一动不动的时候所有的行为都可以用让男朋友来帮助他。那他到底胖成什么样呢？大家不要忘记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图片了，请看屏幕。胖成了这样很夸张，但他们两个都觉得太幸福了，这就是他们赢了。 对， 所以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是不提倡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行为。我觉得 没有人会这样。 对，就是无论你身材是过胖还是过瘦，其实我觉得只要健康就好，也没有人要求你说非要什么瘦得很有骨感美啊，不用非像我这样哈。但是呢还是提倡大家在生活当中无论是饮食还是吃饭什么的都是要以健康为主，就是好的。诶，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于鞋。很多女孩呢，我先来找一下这个内容哈。很多女孩呢都对于鞋的历史的诞生不是很了解，那今天呢我也是准备了一些资料。诶，我这里有图片来给大家看一看。其实最早的鞋呢是在路易十四那个年代，是由他来发明的高跟鞋。因为路易十四的身高可能只有1.5米不到，但是他觉得是配不上他的身份，他的身份就是很高贵，所以呢在当时那个年代他就让他的鞋匠来给大家来给他做了一个他差不多5英寸的一个高跟，这样的话就可以配上他高贵的身份了，所以高跟鞋就这样诞生了。 我们就是被他给造福了。哎，那今天呢，我们的女神麻辣烫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重头之重，女神百分百百分百 party 超模养成记。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辣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然后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看到我们很精彩直播的画面。那刚刚也说了，我们今天的百分百 party 的主题呢是穿比基尼的小心机。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是因为平时在就是女生嘛，尤其这个季节很喜欢去海岛，那如果要是穿比基尼的话就会很美，但是呢可能在你要去之前你会发现你的身材会有一些自己不满意的地方，那我们怎么在这提前把你的身材变得很完美呢？我们要不然先来请专业的教练来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可能很多人对都想练腹肌，但大家对于腹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就是误解，能不能先来跟我们聊一聊腹肌这个事儿？这个事情真的有那么困难吗？把话筒拿近一点。 我觉得没有那么困难。 真的吗？ 对。 为什么？ 说腹肌，其实大家都说腹肌特别难练，其实腹肌其实不用练。 嗯。 大家都会有。 腹肌不用练吗？ 对啊，它本来咱们本来这块肌肉就是应该有的。 嗯。 咱们很多人都是看不到，是因为什么？并不是因为它没有腹肌， 嗯， 是因为它的皮脂太厚。 哦。 所以它不用刻意追求我腹肌练的多大。他需要做的是减脂，只要把腹部的脂肪减到一定程度，腹肌就可以显现了。 哦，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如果是用一种不健康的方式，比如就饿着，只要你瘦，可能别的地儿没有肌肉，腹肌也能出来吗？ 光靠饿着那是不行的。 不行，还是得练。 对，还得练， 嗯， 有氧加无氧要结合的训练。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在座的三位有谁有腹肌？请举手。都不敢举啊。都是默默的举起来了是吗？ 低调低调。 韩冰，你现在是有腹肌的吗？ 我现在不太清晰了，因为这段时间又吃胖。 还想让你给我们展示一下。 也有一点点。 也有一点， 嗯， 我的腹肌可是还不错的。 对，你展示你的就行了。 我不方便，我毕竟是一个少妇了，我还是内敛一点比较好。因为 我看你朋友圈，你有展示腹肌的照片。 对，就是多亏我教练的功劳，他帮我练得很好。哎，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不知道韩斌你喜不喜欢，有没有去海边玩的习惯？会去海边玩吗？ 没时间。 没时间。 我都在健身房。 那你如果去海边玩的话，你就是会对那种身材很好的女孩子会看多看他们两眼吗？ 那当然了。 真的？ 对啊。 所以那你是喜欢那种只要腰细就可以了，还是说马甲线一定要非常的明显？ 不，我这些都不需要，我需要的是前凸后翘的。 前凸后翘很难啊。 对啊。 那如果前凸后翘然后前面肚子也凸可以吗？ 啊，那不行。那不行。 OK， 那大家都知道珊珊呢之前也来过我们的节目了，我还跟大家调侃让她猜一下她的年龄，可以，我们韩冰也可以猜一下我们珊珊的年龄。她非对，她非常的美，但她究竟年龄有多大呢？然后呢，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她是马甲线女王，在我心中，因为她的朋友圈里面经常在我工作的非常累或者是带孩子很疲惫的时候，她就发出一张啪，我今天在海岛度假，哎呀，或者啪，哎呀，红酒好好喝，就这种照片非常的气人。我现在给大家看几张她在海岛穿着比基尼的照片，这样你们就会信服她真的是马甲线女神。美不美？你教练的眼光来看， 不错， 不错吧？哦，对，她是练过，她一直练。我之所以练得这么好，就是因为珊珊对我的影响，真的，因为我真的觉得她太美了，对，真的呀。我就是认识了你之后，我才一直这么练。 我可能 他有 年龄一直在保持，但 他已经练了很多年了。你知道有一种话，有一句话叫“活久见”，所以这个又扯到他到底有多大年龄呢？还有这个是他在，这是在哪里啊？ 在海南博鳌风筝冲浪。 哦，我以为你在做登山跑。 哦，这是一个风筝的， 是不是很像登山跑？ 对。 对对对，这个特别像。 然后还有一个他这张穿着粉色比基尼的照片，我的天哪，简直太美了。 这个旁边的是谁？是妈妈吗？ 可爱的妈妈。 哇，妈妈对你身材这么好，有没有什么看法？ 妈妈经常督促我，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 真的，她也对这方面很懂，是吗？ 对，因为她每天都游泳。昨天我跟妈妈吃饭的时候，妈妈还在讲，说我现在每天可以游2000米。 天哪！可是你跟阿姨说这样会掉肌肉的，这样的话身上的肉会变松的。 我觉得我妈妈的肉比我硬， 真的。 我妈妈都有腹肌。 哇，然后这个是珊珊给我发她之前练胳膊的情景，虽然我觉得这个情景现在并不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可能已经流失了，但是我不得不说，这真的很厉害， 真的非常棒。 你作为一个教练来讲，这样的学生你是不是很讨厌？因为他进步的空间很小。 我觉得我非常欣赏。 真的吗？ 对。 那你是不是心里默默欣赏了我？ 对， 因为我真的 很 努力。 你也很棒，真的。 我就是真的很努力， 非常好。 还有呢，就是他穿的这样花色的比基尼，我觉得这个如果身材没有那么厉害，真的是不敢穿，就连我也不敢穿这样的比基尼。对，因为我没有上围啊。 你是有的？ 不是，我目前不太有，所以我没有资格露。所以要不要跟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还有一个穿黑色比基尼非常美，各式各样的比基尼，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你挑选比基尼的秘诀是什么？ 我觉得比基尼因人而异吧。比如我可能上围比较大，但是我的胯比较窄，那可能我选择上围的比基尼的时候，一般要选带带子的，这样它会让它抬一抬，如果 太过分了， 但是我发现就是人都是这样，你有什么就反而不想要什么，我就特别羡慕人家穿那个一字型的比基尼。 我就是穿一字型，来给你们看看我穿一字型的比基尼。这个是我穿了一个一字肩的， 然后还有这种， 这个是我怀孕六个月哟，就是因为一直健身，所以我的肚子很小哦。来看，快夸奖我， 真棒！ 这个教练难道不夸夸我吗？ 真棒，真的， 真的很棒吧？ 真的， 就是因为康婷一直在跟我说，他说没关系，你可以练，我是真的相信了他，所以我整个孕期非常受益。 对，没有，咱们那个什么中国传统思想来看，怀孕你应该在那躺的，多吃多喝，对，养胖胖的， 对， 其实。不应该这样， 是我的一句名言，就是怀孕不是生病，是为了做更好的自己。 对， 真的是这样。我张照片太美了，来我把它删掉。OK， 那继续来说我们挑选比基尼的小窍门。 所以如果胸大的女孩，她想穿一字的比基尼，那我可以建议她做一个一字的，然后但是这儿有一条线，就是胸前有一条线，可以把它系在脖子后面， 很性感。 对，这样你也会有这种小性感，而且还能露出你肩膀。 是的， 这样。然后如果是胯宽的女孩子，腰细的女孩子，她可以穿 我就是胯比较宽，因为我个子高嘛，我胯宽。 那个比基尼的小裤裤，你可以穿那个带波浪的那种。 什么叫带波浪的呀？ 就是小花边这种。 小花边会不会太甜美？我走的是高冷女王风。 是吗？ 不是。 那你可以穿一个 T 吧。把你的翘屁屁露出来。 OK， 那其实我觉得挑选比基尼呢，就是要扬长避短嘛，就是凸显你身材的优点，然后把你身材的一些缺点回避起来。就像我不知道韩冰，如果现在让你去海边玩的话，你会怎么样来打扮？还是因为你身材很完美，根本不用遮挡？ 我就穿沙滩裤就可以了。 对，沙滩裤。那你如果要是，我想知道，如果要是你现在去海边的话，你会不会特意练一下腹肌？会突击一下吗？ 不用，控制饮食就可以。 真的吗？ 真的， 这么有自信？ 对， 应该那下次应该让你在节目里面露一下。 行吧，露啊！你上节目之前我得先刷牙齿。 上节目之前我就联系不到他了，对方已把我删除好友。 这么严重吗？ 哎，那其实呢，刚刚也说到了选比基尼的一些小技巧。今天我也是让珊珊和韩冰他们两个人都准备了两首歌曲，就是他们平时很喜欢听的，可能是健身的时候适合听的，也有可能是在海边的时候适合听的。然后在要不然我们先女士优先吧，珊珊现在推荐一首歌曲。你找的歌曲呢，我准备了两首，你来看一下你要推荐哪个，自己搜罗一下，然后跟大家聊一下。然后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让韩冰来跟我们从专业的角度讲一讲比如说如何练腹肌啊，然后一些小技巧呀之类的。嗯哼，你选好了吗？ 推荐这首吧 ，Save Me。 这首啊，你来跟大家说一下你的推荐理由。 这个、我觉得音乐很轻快，而且它的拍摄手法很有意思。如果大家可以看到直播 MTV 的话，会觉得这个拍摄的方式很新颖。 是吗？ 人都很漂亮啊什么的。嗯，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我之前也是看了这个 MV， 真的是很有特色， 对，有一种爱的感觉。 对， 有没有， 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我们两位美丽的嘉宾颜值超高，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珊珊。 珊珊，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韩冰。 韩冰，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健身教练。他刚刚从那个话都说不利索了，他刚刚从健身房赶过来。 对，我刚上完课。 嗯，一会儿还有课吗？ 有。 哎，我给大家爆个料吧。韩冰呢是我们这个节目颜值担当当家小花旦袁一的私人教练，然后袁一现在非常努力在健身，那身材特别的好，已经进步了很多很多，多亏了我们这位教练所赐。但他们两个也是那种相爱相杀，经常互相攻击的那种。 对，一般他攻击我比较多。 真的吗？ 对， 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韩冰很认真负责很可爱的一点呢，就是有一次我刚健完身，我要离开健身房，就在我要走的时候呢，韩冰非常紧张的把我留住，他说，哎，你等一下，我有个事情想跟你说，你能不能跟袁一说让他吃东西注意一点，我总怕他骗我。但是可以看出他真的是非常认真负责。 哎，我教你个方法，我的教练对我的方法， 什么 吃什么都拍下来发给你。 哦， 哎，你这个教练很狠哎。 对，每天早上8点体重吃什么了，中午吃什么了，晚上吃什么了，我觉得我的教练是跟我最亲的人。 中午不穿插的那个吃东西吗？就是中间 加餐， 加餐， 我不加餐，我能吃3顿就不错了 啊。 对，我也是这样，我们俩经常，我跟珊珊经常说我们俩坐一块吃饭，有一次聊天他说咱俩什么时候能痛痛快快吃下一顿饭呀，我们俩吃饭特别费劲，就是习惯性少吃。所以既然聊到这个吃呢，我也想问一问韩冰，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比如说就现在我们两个姑娘马上要去海边玩了，那我们可能现在比如说体脂是在将将要有腹肌线的那个程度，但是还没有出现，那我们应该怎样通过怎么样注意饮食来让腹肌能很好的出现呢？在饮食方面有没有一些推荐吃的东西？ 饮食还是那个最主要的，就是控制碳水和油脂的摄入。 哦，就是不吃碳水就能够迅速腹肌。 也不能说不吃碳水，要适当吃一点，因为碳水化合物是咱们维持生命最需要的一种材料。所以你要不吃碳水的话，对你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 哦， 可以每天适当摄入碳水，完了控制油脂、低盐，就可以让你体脂的水分会排掉很多。 那适当的碳水大概是多少呢？因为就像我们两个人，你如果让我们适量吃，我们可能就真的吃这么一口， 啊、 我们觉得再多就接受不了了。但是有些人可能适当的，他可能吃个100、200、300克，他也不觉得多。所以有没有一个量的控制？ 对啊，这就是看你每天的卡路里数了，要测试你卡路里数，完了你再用过算一下计算。 就比如说我一天的基础代谢率是1350卡，我瞎说的啊，不 一 定对，差不多， 我也差不多， 我差不多1350卡。那我如果一天吃到1350卡是可以的吗？还是说必须要超过？因为康婷跟我说我现在的情况，他让我一天吃2000卡，但是我很难做到。 因为他为啥让你这么吃？因为你肌肉含量已经非常高了。代谢特别高， 对， 所以你要超量摄入，你才能维持你现在的状态。如果你要吃的不够的话，你还会继续瘦，你这样不太好。 是，现在不太好。 对，所以要超量分，超量多吃。 那我要不一会儿去吃个烤鸭？ 烤鸭 一会儿吃一个烙饼卷炸酱面。 就是你吃什么，现在只要别吃太油脂多的东西，什么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真的吗？所以我就可以放开吃。 你太严格了，我平时听那个文艺和我说你吃饭点吃饭拿秤量了。 对，我会涮水。 对啊，你这个 我很努力。 我就不这样。真的。 对，我也会涮水。 真的吗？ 你太拼了吧。 我还下了一个 APP 是计算你每天吃的卡路里。 对对对， 那个真的准吗？我很想知道。 我跟你说，人体这个机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你以为用公式就可以计算出来咱每天会消耗多少摄入多少，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大脑会控制你，你觉得你这段时间饿得太厉害了，它会控制你的代谢，反而 真的呀， 降低你代谢之后你反而会瘦得更慢，知道吧？ 是， 所以你不能说让身体长时间保持的特别严格。你要让它欺骗，只有谈到欺骗它了。假如说你要刷脂这段时间一个星期，我要刷脂的时候，有3天时间是，就是低 碳 水，低盐，低油。 我每天都是这样， 我 感觉。 隔3天之后，我会吃就是欺骗餐，就是肯德基啦什么都可以。 哦，真的呀？ 这样会让我的身体产生不稳定因素，它这个我还可以继续工作，所以代谢会一直非常高。 怪不得。真的很好。那今天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一会儿就会有片花插入进来。那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聊一聊在海边有一些让你变美的小心机的小物品。今天我跟珊珊也是带来很多，我们一会儿见喽。那我们下个时段再见，拜拜。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 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九八二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九十八点二，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呢是穿比基尼的小心机，以及大家对于腹肌的一些误解。那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非常美丽，年龄不知道是多少岁的珊珊。 Hello， 大家好。 还有我们93年的小鲜肉韩冰。 Hello， 大家好。 他是 Apply 健身训练营的私人健身教练。大家如果要是觉得他颜值还不错，练得也很好的话，可以去找他哈。哎，那刚刚呢，我们上半时段卡在一个地儿停止了，在中途放片花的时候，我跟珊珊还一直在问他，韩冰刚刚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叫做什么假 欺骗餐， 假欺骗餐， 对， 什么叫欺骗餐？能来给我们讲一讲吗？ 欺骗餐就是很简单，字面意思理解，欺骗你的餐。嗯 哦， 为什么？那我为什么要欺骗我自己啊？ 还是刚才我接着刚才说啊，因为咱们在刷脂的过程中，咱们代谢是不断会降低的，因为它代谢降低才会可以维持你生命的正常运作。 是的， 对，所以呢，咱们为了让这个代谢不降低，所以咱们要隔3-4天吃一顿欺骗餐，让大脑知道我们还是可以有能量摄入的，我不需要降低代谢，我会保持高代谢低摄入，所以会瘦得特别快。 哦，那也就是说，如果我要是身体一直吃的是非常清淡，比如说我坚持很久都不吃碳水，身体其实是会开启一个类似于自我保护的 模式， 所以我反而会代谢，就是包括练的话就没有那么效果那么好了。 对，增肌也比较难，减脂也比较难。 嗯，原来是这样。 对， 所以真的还挺不错的。那就是之前我在健身房里面前几天跟康婷也是拍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非常的简短，大概4分钟左右，就是教大家如何能够在短时间内练出马甲线的一些小动作。但我的马甲线真的很美，在视频里面你们可以看一下，不要忘记登录我们的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以及呢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很好看的马甲线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小视频，一会儿回来喽。 大家好，我是小雨。那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的话题呢，是如何在去海岛之前迅速的让我们腹肌出现一个很好看的线条。 起来，睡这个唇很健充实起来，这样我们可以连我们的腹肌啊，肌对，能看到它春起这个力量啊，这可以。好，我们今天做一个错误吧。 啊， 错误就是。 错误是这样的，就是在下 面。对。 两个错误的。 对。可以。那好，这个是错误，这因为腹肌现在不需要发力。 啊，我刚才刚练完，现在在做的时候我在发抖。 哎，第二个，是 sky push， 这个动作练，上面就核心，上面和下面。 你看我现在多专业。 对，你先尝试在垫子上。 好的。 然后你们需要一个东西，就是说一个窗。我一个杆，我一个钢筋， 然后钢筋比较好。 然后拿这个打回去，好，行。我们现在把腿站起来，举个手。OK， 现在我们目标是把臀抬起来。简单的话，脚往到这个方向，站，这个大概是70度，站，起。对的，加起，这个大概是70度 ，OK。难的话，如果你们比较强，啊，站起来，你们站起来90度，起，对的，非常 好。会把你弄的。 啊，对，有不同的难度，你们可以自己选。我建议从简单的开始。 OK。 嗯，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步骤。 还有一个吗？ 现在已经用完就行了。然后第三个。你已经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了， 非常非常好。以下第三个是一种平板，你做一个平板吧。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如果你们能做到平板的话，我们现在把这个膝盖放到左边的位置，这放到左边的位置，好，然后右边开始。对的，重要是你们现在收缩腹肌，用腹肌在上面停一下，收缩，对的。停一下，收缩非常好。Good， 这个难度已经比较大了，可以。所以如果你们做不到，这个动作时候的话，你们就做平板。 哇，太厉害了！ 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天哪，我自己太厉害了，简直被视频迷住不能自已。 小雨刚才特别傲娇的看着自己的视频，太美了。 刚刚我们导播老师特别可爱，他说我像一只大龙虾，我还以为他要夸我。说我的表情很傲娇，对，我就是很傲娇啊。所以呢，我在这儿要给大家提供的正能量呢，就是希望大家都是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和锻炼，练出自己非常满意的身材。因为其实主要是身材好了的话，身体会很健康。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年龄如果保持在一个很小的范围的话，就是对生命各种各方面其实都有很好的好处。 好处多多， 好处多多的。 嗯，那而且运动的时候。身体会分泌一种让你很开心的东西。 对，而且经常会有人问我一个问题，我相信你们两个一定会被问过，就是他们会说小雨，你每天就是一直常年坚持健身，你会不会很烦啊？说你会不会吃东西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吃，很痛苦？我说不会啊，我完全不会痛苦，因为我会觉得很开心。如果你要让我吃了一些很油腻的东西，我会很痛苦，是真的养成了一种很好的习惯， 健康的习惯。 嗯， 对。但是那韩斌，你现在饮食是怎么样的？哎，要不你跟我们说一下今天早上吃了什么？ 我今天早上吃的鸡蛋、牛奶、燕麦， 好健康哦。 对，这是我标配早餐。 嗯，哎，那牛奶的话，你们会选择喝脱脂奶还是全脂奶？ 我无所谓。 无所谓吗？ 对，我因为皮脂很低，我也没必要控制太多的油脂。 好厉 害。但是如果想正儿八经刷脂的话，脱脂还是比较好的。 脱脂比较好啊，我一般就是从我怀孕到现在，就从我跟康婷开始健身到现在，我基本上没有喝过全脂奶，真的，我从来不喝全脂奶。 你现在可以喝了，真的。 真的吗？ 真的。 因为我现在他就是经常说我体重比较轻，因为大家不要跟我学习，我现在稍微有一点不健康，因为我是1.79米的身高，我的体重今天早起是53.6。 对，你需要增重。 对，我的体重太轻了。 你的体脂要再高一些，会比现在身材更好。 真的吗？所以我只有体脂长起来的话才能长更多的肌肉。 对，因为咱们蛋白质输送是需要脂肪的。 嗯嗯，没错。那刚刚我也跟大家预告了，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在海岛可以帮助我们变美的一些小心机的小物品。把画面切回到我和珊珊，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吧。珊珊先来推荐，她呢是一个美黑爱好者，虽然她不是很黑的那种，但是就是健康肤色，非常好看，平时也会经常在海边晒一晒什么的， 是这样。 所以她有一些美黑的小物品来分享给大家，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女孩一定要注意了哈。 嗯，好，我带了两种油，一个是没有防晒的，一个是有的，然后这个大家都爱叫它黑鬼油，然后这个 涂上变黑鬼， 对，然后这个是没有防晒的，没有防晒的我建议就是经常喜欢美黑晒太阳的人，他可以选择没有防晒。 哎，那没有防晒的话会不会晒黑晒伤？ 会有，就是如果你不经常晒的话，你会晒伤的，所以可以选这款有四倍防晒的，它有4倍、8倍和10倍，我记得。 那你这是几倍？ 我是买的4倍。 就是是不是倍数越这个上面倍数越低，你被晒黑的速度越快？ 对，就是对你的。 我不要买。 不喜欢黑吗？ 不是，我现在有可能过段时间我想黑了。哎，韩斌，你在男生的角度，你觉得女生是白好看还是黑好看啊？你更喜欢肤色白一点的还是见？ 我觉得身材好，晒黑好看。 是吧？ 对， 因为就像我们还共同认识一个教练叫 Lily， 她身材非常好，她也是那种很黑，她比你黑，但真的很美。 对， Lily 的身材不错， 而且是不是黑的话线条会更明显。 对对对， 因为之前在我现在腹肌虽然我这么白，但我腹肌也能看得见，但是之前有一段时间我的腹肌不太清晰，然后呢，但是康婷说你是有腹肌的，但是他用德国人的话说，但是你太亮了，他的意思就是我 太 白了，所以就看不出来。 对，晒黑了以后特别明显。 真的吗？而且我现在是属于那种就是半高不低，我不白也不黑，因为我现在可能年纪的关系，好想哭，太心酸了。可能因为我岁数稍微比以前年长了一些，所以呢我就没有以前白了，无论我怎么抹防晒我也不是特别白。 你已经很白了，真的。 真的吗？那是因为你 太亮了。 那是因为你们两个都太黑了。哎，那我们继续来说美黑啊，继续来说美黑的话题。 然后咱们刚才说的晒太阳油，然后我想说如果这是涂身上的，但是如果你脸尽量不要晒，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晒太阳容易长 长斑 啊，长斑啊，这以后你还得做美容。 所以你到底多大呢？ 就是不告诉你。然后推荐两款，一款就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产品，这个 小金瓶。 对，小金瓶，这叫小金瓶。 对，小金瓶 五十倍防晒。 哎，刚好我也带来一个，我真的是也不能，我本来想说处心积虑，但这个词太重了，不是，就是我多年藏的一个藏货。这款防晒霜我已经用了，大概从2011年开始，它还没有红哦。还没有红的时候，我去岛国旅行的时候被我发现了，发现之后我就买回来，发现很好用，因为它抹上去像润肤露一样，然后也不油，也不会觉得不舒服，皮肤没有负担。然后呢，我就一直用。当时我还在上大学，我推荐了我们整个宿舍的人都用了这款防晒，结果3年以后它红了。真的，3年以后哦，说明我是一个多么有先见之明的人。 对， 他就红了。红了之后呢，现在就是在各种杂志啊，还有推荐日系防晒霜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款防晒。我真的是吐血推荐给大家，一生推，因为它真的很好用。一般我去海边的时候，我就会带大概3瓶，差不 多 6天，因为我会全身抹。你懂的，毕竟我是一个腿长的人，我又怕晒黑，我又那么白，所以呢，我必须要涂很多的防晒。韩冰，我们来看一看，你现在别动啊，你看看他的表情。他的表情就是非常想嘲笑我，但是碍于在节目里呢又不想多说什么，所以我必须要借这种机会让他们两个都无话可说。然后珊珊继续来推荐你的好东西。 好，然后还有一个面部的防晒，我都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已经。然后这一款是带粉底的，有一点点粉底的效果，然后补充维他命 C 的50倍加加防晒。 带粉底还是比较心机的，因为一般去海边的话可能妆比较容易花。 对，哎，这个能看清楚， 可以看到。 对，所以带粉底的，比如说你的一些小雀斑呀，就可以被遮盖。 嗯 嗯，这个还。 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男生找女朋友真的挺难的。韩冰，你有女朋友吗？ 当然有。 当然有。哎，她身材很好吗？ 对，挺好的。 啊，有多高啊？太八卦了，变成了一个婚恋节目。 175。 哇，好棒哦！ 没你高。 那也很不错了。 对，不过也挺高了。 对，所以我就在想说，现在很多男生如果没有女朋友的话，他们很容易被骗，因为就是会、嗯、女生可能会用一些很小心的东西，然后把自己的缺点给掩盖住。所以你会介意女生化妆或者不化妆吗？ 我不介意。 不介意。 对。 我就猜你有女朋友，果然今天在节目里给你问出来了。 太八卦了，这节目 太八卦了，八卦节目啊。 OK， 然后我还看到珊珊准备了一瓶绿色的东西， 对， 有点像是芦荟胶，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 是芦荟胶，然后这个是一个喷的，这个是一个抹、嗯， 所以这个是晒后修复用的吗？ 对，这是晒后修复用的。 我真的很不懂你们美黑的人，把自己晒得那么黑还要修复。 这是我为别人准备的。 哦， 有一个故事、啊， 好贴心哦。 有一次我出去玩，是一个沙漠， 嗯， 然后这个。因为我是经常晒黑的人、 嗯、 所以我觉得无所谓，晒太阳嘛、 嗯、 不会受伤的、 嗯、 然后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沙漠的太阳太厉害了、 嗯、 2个小时我就脱皮了。 天哪，这么严重啊。 对，在澳大利亚。然后但是我不知道，就因为我这是一个就是沙漠的什么小旅游的地方，它旁边没有什么药店呀之类的，我就问超市的服务员，我说我晒黑了怎么办，就是晒伤了怎么办，服务员就带我出门，芦荟吧，撅掉给你，说把它涂上好了。 真的很管用吗、 嗯、特别管用。 哎，那你说我们是应该买这种芦荟胶，还是说真的是那种种植的芦荟比较好？ 我觉得出门方便就带芦荟胶吧、 嗯、好棒哦、 嗯、 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经历。OK， 那刚刚我们也是聊了很多有关于防晒的一些东西，我这接下来我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一个粉条，也是跟你的想法一样、 嗯、 也是在出门的时候它是带有防晒倍数的，然后我只抹这一层，它就是很轻盈，抹上了之后呢就不用再擦粉之类的了，既能防晒然后还能把皮肤给美化一下，就像自带美颜相机一样、 嗯、 觉得还挺不错的。对，也有小心机。然后还有一个推荐的就是这个珊珊的东西，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今天我穿了一双白色的鞋，但是呢我那双鞋磨脚磨得非常严重，已经严重到我的脚掉了一层皮，流出了脓，真的就是这么疼。大家可以脑补一下。然后他呢就给我用了一个这个东西，这个是一个岛国的小物件，这个东西就是抹上了之后可以自动给你封一下，是这个意思吧？ 它是防水的一个液体的创可贴。 嗯，防水的创可贴。 我去岛国玩的时候穿了一双新鞋， 嗯， 已经把脚磨到烂都不可以了。 天哪！ 然后一开始是用创可贴贴、 嗯， 但是你知道穿鞋创可贴贴完它会那个创可贴会皱起来。 嗯。 所以我就发现了这个，我说那我试一下吧，超好用， 超好用。然后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呢，珊珊非常狠心的在我的脚上涂了一层这个，涂的时候我发出了一声惨叫，真的太疼了， 长达5秒。 哎，那今天在百分百 party 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跟珊珊的一些在海岛的小经验啊，穿比基尼的，以及我完美的腹肌啊，然后还有我们很帅气的韩冰也跟大家说了一说关于什么饮食呀，以及对于腹肌的一些小误解。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我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是秘密哦。那秘密花语呢，到了这个环节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些秘密的话语。本来是我们闺蜜之间的谈话，但是今天呢有一个大男生他也要加入我们这个谈话当中啊。大家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同时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直播间里面颜值很高的主持人和颜值很高的嘉宾啊。那在我秘密花语呢，如果你要是给我们投稿，比如说身边的一些很可笑的一些事情啊，可以吐槽给我们朋友也好家里人也好，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RBC 小雨。那今天我们要互动的话题呢是什么？是 奇葩的搭讪。哎，韩斌，你在单身的时候有没有搭讪过？ 没有。 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很高冷吗？ 因为我害羞。 你害羞啊？那如果你看到一个，万一要是路边有一个女孩，她就是你的真爱，结果就因为你害羞就错过了，怎么办？所以你现在跟女朋友，现在的女朋友 是 怎么好？ 对， 现在跟你女朋友是怎么在一起的？嗯，她跟你告的白吗？ 她，我跟她告的白。 你跟她告的白？ 对。 那不是在，是日久生情还是一见钟情？ 日久生情。 日久生情，好腼腆啊！感觉我把一个小男孩给问的不好意思了。 我觉得韩老师已经流汗 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我跟珊珊有一次很奇葩的被搭讪的经历。有一次是我们俩共同经历的，是我们在三里屯，那个时候可能因为我身材太好，那个时候我已经怀孕。 难道不是因为我 因为咱们两个在一起太炸眼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怀孕四个多月了，我们俩在三里屯一块吃饭，对吧、吃了个饭聊了个天，然后呢在门口等的时候，有一个男生他过来跟我们搭讪，他说哎，现在几点了。由于我呢对于陌生的男生是一个比较高冷的态度，然后珊珊她就是很好的人，她就跟那个男生说五点，现在的时间是5:02。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就是为什么，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个时间能让我印象这么深吗？就是因为接下来一个惊呆了全场的话就出现，当时真的周围好多人在看他，觉得他有病，然后他就忽然就像那种播音腔一样就说5:02了，加微信的时间到了。然后当时我整个人就惊呆了，你知道吗？然后当时我记得咱俩怎么说来着，然后你就拉着我说什么，反正就是把他拒绝了。 嗯， 当时我忍不住笑出声音了，因为我以前一般情况被搭讪我都是一副装出高冷的样子，但是唯独在这一次我笑了。 对，后来咱俩特别开心的嘎嘎嘎的笑。 对，就是怎么都是遇到的都是这种不太正常的人。珊珊，你还有没有什么就是其他单独的很奇怪的被搭讪的经历？ 嗯，自己单独被搭讪特别少。我跟小雨出去每次基本上都能被搭讪。 因为我有一次在某个大悦城里面，然后当时是在等我一个闺蜜，好多年前了，等我一个闺蜜。然后呢我就从3层到1层，因为我一个人的时候戴着耳机嘛，这个时候等我到了1层某一个化妆品店门口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男生拦住了我，他说哎，你好，那个我从3楼一直跟你到1楼了，我能不能加你个微信？ 我是剪头发的，希望你重来。 没有。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心想你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要追一直尾随我，我就很害怕。 因为他以为他碰到了真爱。 但是我并不是。所以其实在生活当中都会有这种各种各样奇怪很奇葩的搭讪经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帅气的男嘉宾，把你的脸露出来好吗？啊，非常的帅，身材练得也很好，要不要展示一下胳膊上的肌肉？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我们直播间里都没有人吗？他很腼腆的在镜头面前就是表情就那样很娇羞展示了一下。 低调。 那今天我们节目呢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那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珊珊和韩斌他们两个还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做客到我的节目当中。比如说韩斌可能他以后每个周一都会来跟我们聊一聊健身方面的一些误区啊，以及一些饮食的推荐啊，以及一些很好的动作可以帮我们快速瘦身的呀。那珊珊呢就是在时尚方面，比如说怎么穿搭呀，怎么负责美啊，他们两个都是各有专攻。那我们本期的女神百分百就是这样，大家不要走开，在一会儿的节目当中，一会儿的节目呢将收听收看到的是982活力榜，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